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 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 今天学习第八课，重点语句是 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。 请再说一遍。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，今天我们来看看安娜在大学里上课的情形。铃木教授正在给学生们上日语课。 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八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 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。 请再说一遍。 皆さん、これを覚えてください。試験によく出ます。 先生、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。 我来讲解一下。铃木教授指着黑板说 皆さん、これを覚えてください。 请大家把这个记住。 皆さん 是大家的意思， これ 是这个， お 是助词，表示动作的对象。 覚えてください， 请记住，它是由动词 覚えます、 记住，加上 ください， 请构成的。ください表示请对方做某事。 这和我们在第七课学过的买东西时说的ください的意思不一样啊。 对， 覚えます、记住，加上ください之后，为什么变成了覚えて了呢？不能说覚えますください吗？ 是的，不能这么说。首先，像覚えます这样的ます形是用在句尾的，在句子的中间使用动词的时候，也就是说后面接续其他词的时候，要使用动词的活用形。在这里呢，覚えます变成了 覚えて 这样的活用形。像这样以て结尾的动词的活用形叫做て形。 原来是这样啊，那就是说动词后续ください请的时候要用て形。 对，在て形的动词覚えて的后面加上表示请求的ください，覚えてください，意思就是请记住，变成了表示依赖的说法。铃木教授接着又说 試験によく出ます， 考试时经常会出。 試験 是考试， に 是助词，表示移动的终点。 よく 是副词，意思是经常。 出ます、 是出的意思。 听老师说到考试，学生们不约而同地说 诶， 在这里表示吃惊，发音的时候要在诶的后面停顿一拍，我们来练习一下。 诶， 安娜马上说 先生、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。 老师请再说一遍。 先生 是老师，学校里的教师都可以叫先生，大学里的教授日语是 教授， 不过平时学生们喊老师的时候也说先生。 もう一度 是再一次的意思。 お願いします、 是表示请求的郑重说法。 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、表示请对方把某事再做一次。 对， 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， 在这里呢是请再说一遍的意思。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，这个说法很方便，如果你没听懂对方的日语，就可以用这个说法。も的发音要把も的母音お拉长一拍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做发音练习。 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。 好，请再听一遍第八课的绘画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。 请再说一遍。 皆さん、これを覚えてください。試験によく出ます。 先生、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 今天我们学习了在动词推行后面加上 kudasai 请，表示依赖的说法，能不能再详细介绍一下呢？ 好，下面就有请德勇老师。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勇老师说，请别人做某事时，可以在提醒的动词后面加上 ください， 请。动词的提醒就是以て或者で结尾的活用型。例如，想请别人记住什么事情，就可以在 覚えます， 记住的提醒覚えて后面加上ください，说 覚えてください。 下面我给大家说说把 覚えます 这样的以 ます 结尾的 ます 型动词变成 覚えて 这样的 て 型的变换方法。基本模式只需要把 ます 变成 て 就可以了。例如吃 食べます 的 て 型是 食べて食べてください， 就是请吃的意思。看 見ます、 的贴形是 見て、見てください， 意思就是请看。做某事的做 します、 的贴形是 して、してください， 意思就是请做什么什么。来 来ます、 的贴形是 来て、来てください， 意思就是请来。只要把动词的 must 变成 te 就变成了 te 型。方法很简单。那么什么样的动词属于这种变换模式呢？像 覚えます 记住这样， must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 e 的动词。还有像 見ます 看这样， must 前面一个音节的母音是 i 的动词的一部分，属于这种模式。除此以外的动词的贴形的变换方法，下节课我再给大家进行说明。动词的贴形或许可以说是日语学习中的第一道难关，请大家努力把它掌握好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江川，请你猜猜这是什么声音？ Doki Doki， 是敲门声吗？ 不是，它是形容因为吃惊或是不安而心跳加快的样子，也可以表示因为激动或期待而心潮起伏的样子。 说起来，在漫画里也经常有主人公和意中人说话时因为紧张而 Doki Doki 的场面。 还有表示一刹那的吃惊的说法， ドキ。 日本人在吃惊的时候经常会说ドキ。 声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 ドキドキ 和 ドキ。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 听说除了期末考试，平时还有小考，下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有点ドキドキ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八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， 请再说一遍。 下次继续给您介绍安娜在大学里的情况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